哈利波特与密室第三章陋居第六集。 那你们把车开出来，你们的爸爸知道吗？ 其实哈利已经猜到了实情。 哦，不知道， 罗恩说， 他今晚加班，但愿我们能悄悄把车开进车库，不让妈妈发现。 你爸爸在魔法部做什么工作？ 他在一个最无聊的部门， 罗恩说， 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办公室。 什么？ 就是禁止对麻瓜制造的东西使用魔法，怕他们万一又回到麻瓜的商店或家里。就像去年有个老巫婆死了，她的茶具被卖到一个古董店，一位女麻瓜买下了这套茶具，回家请朋友喝茶。真是一场噩梦啊，爸爸连着加了好几个星期的班。 怎么回事？ 茶壶突然发起疯来，滚烫的茶水四处乱喷，一个男人住进了医院，方糖的钳子夹住了他的鼻子。爸爸忙得不可开交，办公室里只有他和一个叫珀金斯的老巫师，他们不得不用遗忘咒和各种办法来把这件事掩盖过去。 可你爸爸这车子…… 弗雷德笑了 是啊，爸爸迷上了和麻瓜有关的一切，我们的棚里堆满了麻瓜的东西，爸爸把它们拆开，施上魔法，再重新组装起来。如果他到我家抄查，他只好把自己抓起来，妈妈为这都快急疯了。那是大路， 乔治透过挡风玻璃望着下面说， 我们十分钟就能到那儿，还好天快亮了。 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红霞，弗雷德把车降低了一些，哈利看到一片片田地和一簇簇树木组成的深色图案。 我们在村子外面一点， 乔治说， 就是奥特里圣卡奇波尔村。 车子越飞越低，树丛间一轮红日已经露头了。 着陆， 弗雷德喊道，车子轻轻一震，触到了地面。他们降落在一个破破烂烂的车库旁边，周围是个小院子。哈利第一次打量着罗恩家的房子，房子以前似乎是个石头垒的大猪圈，后来这里那里添建了一些房间，垒到了几层楼那么高，歪歪斜斜，仿佛是靠魔法搭起来的。哈利提醒自己，这很有可能。红房顶上有四五根烟囱，屋前斜插着一个牌子，写着陋居。大门旁扔着一些高帮皮靴，还有一口锈迹斑斑的干锅，几只褐色的肥鸡在院子里啄食。 不怎么样吧， 罗恩说。 太棒了， 哈利快乐地说，他想起了女真路。大家下了车， 现在我们悄悄地上楼， 弗雷德说， 等妈妈来叫我们吃早饭。然后罗恩连蹦带跳地跑下楼说，妈妈你看谁来了。妈妈看到哈利一定很高兴，谁也不会知道我们用了车。 好的， 罗恩说， 来吧哈利，我睡在…… 罗恩的脸一下子绿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房子的方向。其他三个人转过身去，维斯莱夫人从院子那头快步走来，小鸡儿四散奔逃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她这么个胖墩墩慈眉善目的女人，居然会那么像一头露着利齿的老虎。 哎， 弗雷德说。 天哪， 乔治说。维斯莱夫人停在他们面前，叉着腰，挨个审视一张张愧疚的面孔。她穿着一条印花的围裙，兜里插着一根魔杖。 行啊， 她说。 早上好，妈妈， 乔治用他显然以为是轻松可爱的语调说。 你们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 维斯莱夫人用令人心惊肉跳的低沉声音说。 对不起妈妈，可是我们必须…… 维斯莱夫人的三个儿子都比她高，可她的怒火爆发时，他们都战战兢兢。 床空着，没留条子，车也没了，可能出了车祸，我都急疯了，你们想到过吗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， 看你们的爸爸回来怎么收拾你们吧。比尔、查理和珀西从没出过这种事儿。 模范珀西， 弗雷德咕哝道， 你该学学他的样。 维斯莱夫人戳着弗雷德的胸口嚷道， 你们可能摔死，可能被人看见，可能把你们的爸爸的饭碗给砸了。 好像过了几个小时，维斯莱夫人把嗓子都喊哑了，才转向哈利。哈利后退了两步。 啊，我很高兴看到你，亲爱的哈利。 他说。 进屋吃一点早饭吧。 他转身回屋。哈利紧张地瞄了一眼罗恩，见罗恩点头，他才跟了上去。厨房很小，相当拥挤。中间是一张擦得干干净净的木头桌子和几把椅子。哈利坐在椅子上，屁股只沾了一点边儿。他打量四周，以前他从没进过巫师的家。对面墙上的挂钟只有一根针，没标数字。钟面上写着煮茶、喂鸡、你要迟到了之类的话。壁炉架上码着三层书，给你的奶酪施上魔法，烤面包的魔法，变出一桌盛宴的，都是魔法书。哈利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欺骗了他，他听见水池旁的旧收音机里说， 接下来是魔法时间，由著名的女巫歌唱家塞蒂娜·沃贝克表演。 维斯莱夫人在叮铃当啷地做早饭，她漫不经心地把香肠扔进煎锅，不时气呼呼地瞪儿子们一眼，嘴里还咕哝着一些话，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真是不敢相信啊！我不怪你，亲爱的。 他把八九根香肠倒进哈利的盘里，安慰他说， 亚瑟和我也为你担心，昨天晚上我们还说，要是到周五你再不给罗恩回信，我们就亲自去接你。可是…… 他又往哈利盘子里加了三个荷包蛋。 开着一辆非法的汽车飞过半个国家，谁都可能看见你们。 他用魔杖朝水池里的碗碟随意一点，那些碗碟就自己清洗起来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像是一种背景音乐。 情况很不好，妈妈。 弗雷德说，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。 维斯莱夫人厉声说， 他们不给他饭吃，妈妈。 乔治说， 你也闭嘴。 维斯莱夫人说，可是他动手给哈利切面包涂黄油时，脸上的表情已稍稍温和了一些。这时，一个穿着长睡衣的红头发小人跑进厨房，尖叫了一声，又跑了出去。 吉尼， 罗恩低声对哈利说， 我妹妹，她一暑假都在念叨你。 可不，她想要你的签名呢，哈利。 弗雷德笑道，但一看到母亲的眼神，马上埋头吃饭，不再说话。几个人闷声不响，不一会儿，四个盘子便一扫而空。 啊，好累啊。 弗雷德放下刀叉说， 我想我要去睡觉了。 不行。 维斯莱夫人无情地说， 一晚上没睡是你自找的，现在你要给我去清除花园里的地精，他们又闹得不可收拾了。 哦，妈妈。 你们两个也有份儿。 他瞪着罗恩和乔治说，他又对哈利说， 你可以去睡觉，亲爱的，你并没有叫他们开那辆破车。 可哈利觉得一点儿也不困，忙说， 我帮罗恩一块儿干吧，我还没见过怎么清除地精呢。 真是个好孩子，可这是个枯燥的活。 维斯莱夫人说， 现在我们来看看洛哈特是怎么说的。 他从壁炉架上抽出一本大厚书，乔治呻吟了一声， 妈，我们知道怎么清除花园里的地精。 哈利看到那本书的封面上用烫金的花体字写着，吉德罗·洛哈特教你清除家里的害虫。书名下有一幅大照片，是个长得很帅的巫师，波浪般的金发，明亮的蓝眼睛。魔法世界的照片都是会动的，照片上的这个巫师，哈利猜想他就是吉德罗·洛哈特，放肆地朝他们眨着眼睛。维斯莱夫人笑吟吟地低头看着他。 哦，他很了不起。 他说， 了解家里的害处，这是一本好书。 妈妈崇拜他。 弗雷德低声说，但听得很清楚。 别瞎说，弗雷德。 维斯莱夫人的脸红了。 好了，你们要是觉得自己比洛哈特懂得还多，那就去干吧。不过，如果我检查时发现花园里还有一个地精，你们就等着瞧吧。